我哋揾咗个嘉宾，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叫堅的 奪了個 number， 即是講到很堅 啊你講給我們聽咯， 哎 哦那隻 專業的分析員和專業的財經員是兩樣東西，財經員是背劇本， 不是很多劇本 是啦，分析員就真的要分析的， 要寫劇本的， 要寫劇本的， 未挨 cut 都要講下去的嘛 先生哎，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袁千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 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袁千做咧， 唉， 冇办法啦，真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呢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 系咪未够喉？沈振营沈大师，罗尚铺袁千，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 G 大调。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我哋又回到嚟， 唔敢讲翻嚟系嘛？ 我回到嚟反曼大联盟。哇！我上一个礼拜咧，咪即系其实基本上得我嘅啫。咁我就翻屋企咧，反复听咗四五次个节目啦。我觉得即系做得唔好啦。 唔系、啊，我觉得 OK 喎、 啊。我觉得唔好啊。咁 我真心觉得 OK 嘅、啊。 好， 点解唔好、啊？ 我紧张咧，你唔喺度，我一紧张，我讲嘢咧就好多。我觉得好多懒音，系咁讲，系咁。 我都好多懒音。 同埋咧，我要系咁。不停咁講咗好長咧，我要諗好多咧，咁啊變咗我翻去反覆聽咗，我覺得做得唔好，同埋 做功課啊， 唔係 有做， 但係有做噶。 我未 handle 到成個節目，我覺得， 哦、 即係呢、這個未夠經驗啊，即係未係可以 handle 成個節目。咁變咗我會講嘢嘅時候咧，我就喺度諗，我冇佢咁快，我話冇師咁快，我喺度諗又講咧，咁就變咗會出嚟我自己聽翻。反复听几次，我就觉得哇，都几多懒音，而系咁重复咧，几辛苦，听落好辛苦。咁我希望下嚟紧又改善下啦。 唔会，我觉得 OK， 我真心觉得 OK。 系是但你翻嚟啦，总之 嚟紧你多啲 lead 住个节目咪得咯。 系、欸、咯， 都有时 我唔出声， 即系攞啲经验。咁我哋下半场就讲下费蛇。啱啱其实嗱，嗰本自传我就一定唔捻会买噶啦。首先。就英文嚟嘅，第我 梗系影印啦，屌你！ 我冇心机睇嘅，如即第二，佢最好就译中文，然之后我再影印，咁就 OK， 可以嘅， 系啦，咁就 OK， 我就。 其实如果你啲乜撚嘢足球自传，其实你上大陆好撚多喎，大陆网站， 唔系佢呢本新噶嘛，呢本新噶嘛，咁就睇下佢呢本入，其实今日就睇咗几多佢本身呢个新闻都出咗一啲节录嘅。咁我想讲下一啲佢讲咗节录，我觉得可以讨论下，因为由佢自己真係亲口讲出嚟嘅。咁第一个佢就讲咗啊，佢话佢自己话佢劝过啊莫耶斯就应该 去 keep 佢自己嘅班底嘅，即係 keep 翻費翔嘅班底。因為我哋之前講過，莫耶斯就炒，即係炒曬啲班底，換撚過曬所有班底，就用翻莫耶斯自己嘅班底。我亦都講過話，如果其實換同唔換真係兩邊嘅啫，兩邊尖嘅啫，睇下佢賴邊邊嘅啫。如果唔換，繼續用翻費翔嘅班底，佢甩唔到費翔嘅身影。莫耶斯，我唔信佢心底裏面希望純粹做一個快女。若然唔係一個快女嘅話，佢要搣甩費翔嗰個影子咧，佢一定換咗費所有屬於費翔，佢會要換咗所有屬於費翔嘅嘢，加入一啲佢自己嘅元素，加入一啲佢嘅戰術，加入一啲屬於佢嘅嘢。 其實蠢咗佢， 我 覺得唔係咁好嘅。 太快，可以講太快，佢遲可能即係坐定去咁做就 非常之唔贊同佢炒費格遜個班底，即係純粹以管理嚟計啦。咁如果純粹講我哋立場嚟計，梗係非常支持啦，係咪先？係咪先？而家全英超十鳩幾隊都捧阿費，都捧阿莫耶斯當神咁擺啦，幾撚興奮啊，大佬！即係你冇飯食啊，唔緊要，我一定請你食飯，唔該曬。 先唔係，其實如果講話換班底咧，你我其實好難講快定慢嘅，差少少都講啊。即係而家講起本自傳，今日反曼，琴日啦，反曼 post 咗個 link 出嚟啦，就係關於即係勝利球迷，就係喺呢個獨立媒體有個朋友寫嘅，就話即係 in do do we trust 呢一句說話咁樣講。咁你其實睇到好多嘅，你有一部分即係都幾大部分嘅漫迷，或者你喺曼聯嗰個 page 啊討論區，你睇到好多好有共鳴嘅說話，因為佢提咗出嚟，例如屌唔撚睇啦， 係 翻屋企啦， 啱。 正式加入反民党，即系反耶党，sorry 啊，莫耶斯反耶党啦， 我都听到好多， 系啦，跟住就话屌你老尾乱换人，跟住之后就带你赢波嗰阵就啊俾机会佢啦， 俾时间， 所以我都话真系好捻似，即系呢队波好捻反映到即系社会不公义嘅，好捻似 TVB， 又好捻似六八九吓，俾机会六八九啦，系嘛？比下佢點啦，係啊，嗰類嘢啦，跟住之後就隔多排唔撚掂啦，就屌佢老母啊！跟住到派錢嗰陣，即假設有一日就啊好嘢啊，都 OK 都 OK 啦咁樣， 做翻啲好事。 其實呢啲真係一線之差嘅咋，即好多都係一線之差。而家講緊莫耶斯掂同唔掂，好多人點樣去 judge 佢，真係淨係睇個比數，睇個成績。其實好多都係即真係咁簡單嘅咋。咁我會覺得包括費格遜咁，其實費格遜而家都諗緊點鬥嘅。佢講咗啦，佢講咗話啊，贏到個杯仔都算好唔錯噶啦。咁講， 望到佢贏個聯賽杯都算唔錯。 咁我心諗，你老尾一個人你揀嘅喎，你話可以接你班嘅喎，即係你根本你而家你咪甩水咯。你嗰陣講到幾撚柒勁，其實你心裏邊有你個 agenda 有成啫嘛。不過啊，講翻佢嗰個班底咁莫耶斯唔用，咁費格遜有冇啲咩 comment 啊？ 佢其實冇好詳細嘅，嗱，佢列出嚟嗰段嘢咧，就係真係一個節錄嚟嘅，就純粹係話佢阿武用佢嘅班底，即係覺得佢費翔嘅心目中就當然覺得應該留低佢嘅班底去穩定咗成個即係成個球隊、成個球會先啦，跟住再你先至再去諗啦。就其實我相信喺佢嘅潛台詞裏面係話，如果你繼續用翻我嘅班底，就唔會搞到而家咁啦。有少少係咁樣嘅意思啦，我相信。 其實都係嘅，咁你對波其實上屆都仲係捧緊杯，你今屆 同一班人喎，再加咗人喎。 係啊，咁你如果所有教練你都換嘅，咁老實講，如果重新你要行你莫耶斯嗰套，即係我舉個例啦，我估計佢會請翻愛華頓佢哋以前啲舊 佢而家係啊， 係咪先？咁你諗下莫耶斯又帶愛華頓嗰時需要嘅時間幾長，先爬到而家叫做一個好嘅位置咧？其實係耐㗎。亦都試過好高風險嘅， 七八年咁啦， 試過有好多 幾乎降班， 有幾屆咧係直頭開季全敗， 係， 所以嚟嘅，如果你咁樣用你嗰度，其實絕對係冒險噶。咁佢而家咪重複緊佢喺當初執教愛華頓嗰陣時最唔黑暗嘅日子咯，佢重複緊咯。另外一個比較就係話，喂，上季愛華頓排第幾啊？第五、第六啦，係咪啊？ 即中游啦，中游啦 ，OK 啦，係嘛？咁但係。好似好好、啊、喎，開始我哋上季都見到，咦莫耶斯除咗係打4-4-1-1之外，除咗防反高 Q 大棍之外，開始喺中場以上，即係去 有啲地波踢下， 有啲地波踢下，有啲運球可以踢下咯，咁咦好似進步咗喎，咁佢過曼聯應該 OK， 跟住點不知原來愛華頓過咗曼聯嘅莫耶斯，跟住愛華頓俾馬天尼茲接手，佢踢出嚟仲勁撚過莫耶斯嘅。 即係話我同樣除咗執咗個盧卡古之外，冇乜大變動，用翻你原班人馬，仲冇埋費蘭尼，我教嗰隊波仲殺醒過你莫耶斯 嘅。哦，咁咪殺過佢，殺過佢，成個流暢到。 咁其實你哋有冇睇過呢個 compare？ 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曼聯球迷都幾腳軟嘅。即係 唔緊要啊！曼聯球迷轉過去做愛華頓球迷咯， 可能真係高估咗佢。係啊，咁都得㗎。咁以後咁樣試曬打比，咪有曼聯嘅球迷咯，幾撚好啊？係咪先？屌你老味，由藍色變紅色，屌你老味！ 佢哋做得出㗎，真係做得出㗎。 咩做出啫？而家你啊轉咗做阿仙奴球迷都有啦，咩唔夠膽嚟㗎？ 有 啊，轉咗去做而家睇阿仙奴，阿仙奴成日贏波，咪轉去睇阿仙奴咯咩？唔睇曼聯咯。曼聯呢啲，佢哋都係㗎。而家嘅態度就即係頭先阿師姐講，我哋好有共鳴嗰啲一樣啫嘛。我啲朋友都係㗎，有啲曼狗之前好衝勁㗎，一入咗波喺度嗌啊，喺度跳舞啊，喺度嘈冤巴閉啊。嗰日就喺佢屋企，我開住兩部機嚟睇啦。入咗波，佢話：屌唔使理啦，佢一陣會輸翻㗎啦。即係咁樣嗰啲態度係，佢嗰啲狗迷係好冇人性㗎嘛，咩都揀死佢哋。 喺佢除咗屌柒呢個莫耶斯之外，我想知道本自傳仲講咗啲咩咧？好似有都仲有幾個幾爭議。 另外爭議啊，其中我覺得幾得意。 有冇提球證啊？未知啊？ 未就講碧咸嗰個幾得意嘅。 未揭到嗰度。 未揭到。佢寫嗰個未揭到有排咯，日日都有啦。佢講碧咸嗰個就幾過癮嘅。佢本身就話喺佢手下。碧咸是其中一个喜欢在球场以外成名，即是我觉得挺得意，他那个说法挺得意，不是其中一个，是唯一一个希望在球场以外去成名的人。 嗯， 那他就很不喜欢，觉得这样呢是一个不听他讲，即是叛逆他啦，亦都是他觉得是不会成功的。亦都喺足球场上面唔会成功嘅，呢条友就只系搞好多花边嘅，佢觉得你系应该只系专注足球，系唔应该去做其他林林心心嘅所有嘢嘅。 嗯。 再讲到佢飞波杯啦，入到去佢就闹佢话佢你知唔知成队曼联俾你即系陀衰晒？ 其实就唔系飞嘅。 吓，佢踢只波，一脚踢落波就踢咗人，咁啊，佢碧咸就起身开佢拖嘅，直情开佢拖谂住，咁佢就揿住，咁然之后佢就话。啱止就咁闹佢，咁我觉得几难顶嘅就系、是，屌你以前节目成日讲啊，屌你咁你系神咧，人哋屋企人哋屋企嘢，人哋私生活， 嗱我澄清我冇话佢系神，我系皇帝啊， 即系咁讲，屌你大晒啊，系咪先？唔系你话事噶嘛，呢度有制度啊，你估你特首大紧晒嚟噶，唔系噶嘛，人哋生活人哋自己嘅私生活或者嘢，我觉得唔影响球场以内佢嘅表现咧，你理捻得人搞咩啫？点解你要去到你话佢出去花天酒地，佢出去哇饮酒饮到歪晒啊，或者佢出吸毒啊，或者佢出去玩女玩到乱晒龙啊，临开波练波前都仲要波个嘢先至嚟，冇得讲。咁但系如果纯粹系佢一啲私人生活上面活动嘅嘢，唔系好影响到佢场上表现或者去练波去准时到嘅，我唔觉得你有必要去干预。 我觉得其实呢啲系代沟问题嚟嘅，本身苏格兰佬本身都系好保守噶啦。其实他不嬲费格逊都好捻憎呢啲花枝招展嘅嘢啊！佢见到啲球员，因为佢点解咧？因为佢做球员嗰时好捻凄捻惨噶嘛。 啱啊啱啊， 洗碗啊，洗碗啊， 咩嗰队波杯烂捻咗，仲要着住嚟踢嘅，冚家拎以前啲波又重喎。哇！你以前你估斩个波好捻易斩，以前斩个波斩完只波脚痛，大佬系咪先？而家见捻到哇！屌你老尾，又车又拉对鞋又拉花又双胶边，屌你九啊几样嘢，仲有广告拍，仲要屌你老尾分分钟啊拍几个镜头嗰啲广告啊，仲捻高收入过踢波啊！ 嗯， 系咪先？佢呢啲咪好捻憎咯？以前费 Sir 不嬲都系噶，好捻憎呢啲新人啊！即係曼聯踢嗰啲學徒咧， 嚇就買車啊，或者 唔係啊，你屌你啊，直頭啊，要你穿黑鞋啊， 咁撚大鑊， 穿黑鞋仔啊，啊屌你要你穿黑鞋先至係一個踏實嘅球員。 黐線！ 喂，你試下唔撚聽佢講啊？ 係係，佢又咁講噶，佢咁講噶。 你點上一隊啊？ 係啊， 咁你咪要焗住聽佢講咯。你見佢，你而家睇佢啲好多學徒球員啊，後備嗰啲球員啊，嗰陣時啊，冇邊有咁撚多花呢碌嘅波鞋㗎？全部一穿呢啲波鞋就屌㗎啦。 唔係佢自己有講過嘅，佢話如果講明，如果你唔聽我講，佢話你唔需要再喺我球隊踢波啦，你即刻走啦，即刻唔要你去。 唔係呢啲咪洗腦教育咯，冚家鏟。 類似， 唔係即係洗腦教育嚟㗎， 即係佢係逼鳩你嘅，佢一定係即係強權之下 高壓以下去嚟到鉛制你嘅，係唔會俾你任何空間嘅，我相信。 其實都佢即係阿碧希同埋佢其實都已經算係相逢一線泯恩仇啦，即係喺加里利維利嗰個紀念賽嗰度都翻嚟又影翻相。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就其實佢呢種可以叫做剛愎自用嘅性格係即係令佢失咗好多人㗎。嗱，譬如講史譚啦，佢都有講佢好後悔買咗史譚啦。即 系 史谭又系，即系呢单都系戇鳩嘅。即系史谭呢个中间，我会觉得佢比维迪加费电南都要稳阵。我讲紧系维迪同费电南两个加埋，即系史谭比佢两个加埋都仲要稳阵。佢呢个中间系好嘢嚟噶。哇，当然佢卖走呢啲冇几捻开心啊！ 有气势啊，史谭，我觉得。 诶，气势好 ，position 好 ，tackle 又得，速度又唔慢。喂，咁你仲想点啊？全能噶咯、即系佢但系佢又。即系当其时卖走，佢而家承认话后悔啦，自传都有讲。咁我觉得即系类似呢种性格，系令佢失咗好多嘢噶，系。即系你会话佢好成功，可能系嘅，但系即系睇你想要咩咯。如果你真系纯粹赌武嘅，讲真，即系唔捻使做球员啦，即系唔使咁踢啦。我觉得即系球而家去到呢个世，即个世代已经唔系嗰回事嚟噶咯。 所以你话你即系咁多几样嘢睇落去，你。如果以佢嘅性格，佢即係稱霸咗英超都成二十年啦。如果你話中間係冇啲乜嘢去輔助，我真係唔撚信。因為以佢呢個手法唔係好即係迎合到時代咯，即係追得上時代。我覺得唔係好迎合到時代啦。好多嘢都仲係好舊式、好古老嘅。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啦，即係。唔應該係用一啲咁嘅心態去處理。 唔係咁睇你做唔做到，因佢好嘢佢做到囉。特肯尼奧搞唔撚掂囉。 咁係你 即係你要咁比係有嘅，有啲都係咁撚煩嘅。咁佢做到，咁佢堅好嘢囉。你調返轉講就係。咁佢你知道啲球員幾撚勁㗎啦，佢踩高其他球員我聽講。 即係佢又有講啦，就話林伯特啦，唔係一個世界級嘅球員啦，亦都話謝拉特啦，喺佢眼中係少，即係佢係少數覺得謝拉特唔掂嘅領隊，即係佢話即係大家覺得佢好掂啦，我就唯一一個覺得佢啊真係麻麻地嘅啫，即係佢覺得雙特都麻麻地嘅，咁李史高斯好撚勁，即係呢啲咁嘅又小氣啦，即係你睇到佢又啲嘢又小鳩氣啦，又睇唔撚起人啦。佢嘅成功我都重複，我上個禮拜都重複，睇唔撚到個撚樣，即係今日喺度排第九啊，真係其中一樣反問最撚遺憾嘅事。 係啊， 俾佢走撚甩。如果唔係個撚樣，你睇佢今年閪佢過多兩年，只係啲萬九會覺得，如果費 Sir 仲喺度，萬九今日就唔會跌撚到落第九、第八，或者已經同榜首甩咗八分。我真係唔係咁睇喎。 我唔係咁睇咯，我覺得佢跳船咯。 係嘛？我哋都講過話，即係類似啦。 喂，不過諗下啱喎。 係啊。 炒撚咗莫耶斯啊，等下費格遜大睇會點。 系啊， 我谂下都系，我都系唔惊啦。 佢唔撚制啦，定我相信你 上撚咗神台啊嘛，佢 话出嚟衰咗咁点啊？即系如果出嚟行出嚟会， 但我想知佢自传佢讲话林柏特同埋谢拉特唔掂，佢都有讲原因嘅大佬啊，佢讲佢冇提过，佢纯粹 嗱暂时佢节录咧，我真系未睇过本书啊，暂时就睇嗰啲先拿啊或者其他嗰啲 now 啊报道嗰啲，佢系一个节录嚟嘅啫，佢唔系好详尽，我真系要。攞本中文译本嘅影印本咧嚟睇睇。 唔好啦，我今日都啱啱即系嚟之前同我个朋友倾过呢个问题。我谂，喂唔系、啊，如果你即系 even 有影印本，即系嗰啲嘢好邪嘅，你放喺屋企咧，好即系好污糟嘅。你都唔好，你我忍受唔到屋企有样嘢同佢有关。 买咩假啦？ 新品我唔知点睇，我如果上网有 link 佢 OK 嘅，即系要揾咯。 同埋最好就截录咧，你个睇晒我冇心机睇啊，你睇佢有几威风性嗰啲。你最好就截咗出嚟就好睇啲啦。 其實咧就如果講起自傳咧，其實呢啲咁出名嘅人嘅自傳，即係爭議性嗰啲會抽曬出嚟噶啦，即係會有啲人幫手睇曬噶啦。即係你話要睇翻原文關於嗰段，即係可以睇睇咯。其實如果你講話自傳有邊度睇過，譬如科拿咁樣咯，科拿本自傳係我睇過即係球圈最好笑嘅自傳嚟嘅，即係佢會話佢以前踢呢個題外話啦。话佢以前踢呢个英格兰国家队嗰阵，河道带嘅时候，咁河道咧就即系好迷信嘅，咁啊话说要叫佢哋每一次入队咧都要见一见佢御用嗰个神婆咁样，咁啊真系好似杜明尼治咁啊，咁啊见个神婆，咁啊神婆就见到即系科莱入去啦咁样，咁啊佢同个神婆同科莱讲，喂， 你心里面有一只鬼。咁科兰即系一笑置之，喺咁啊，咁啊，即系要小心啲啊，类似咁样。我唔即系我唔记得咗大概量啦。我佢出翻嚟啦，咁啊恩师入去啦，咁样咁啊讲队友嚟噶嘛。咁啊恩师出嚟就即系灰捻晒个块面，跟住阿科兰问佢。咦点啊，个神婆系咪话你有鬼啊？系啊，佢话有三只，即系嗰本自传系我见过最捻好笑，即系最 gap 嘅嘢。嗱，我唔知快乐上会点样，我觉得佢呢本自传我一路嘅睇法，我会觉得佢系想洗底啦，避重就轻啦，咁啊将即系求证嗰部分，我唔知有人开始抽出嚟未啦。咁但系 未 系嘛，即系 so far 即系出街嗰度未，因为其实我记忆啦吓，即系呢本自传系24号出嘅。即系而家佢即系滴流出市面嗰啲，我唔知系咩版本嚟嘅。 唔系、佢已经即系喺嗰个公布个 launch 咗喎，应该。 哦，系咩？因为嗰次佢就话系24号嘅时候先发售，我唔知系咪提早咗定。 可能提早啦，应该。我唔肯定，但系今日见到佢已经揸住本书出嚟 launch 咗，即系出嚟签名成咁样。 系嘛？即系临啊，要睇翻临尾都要出嚟，即系赚翻笔。 咁我就另外有讲。肥童啦、就话其实肥童系要求离队，肥童咪一路讲紧咪话，即系由头到尾佢都讲佢话 唔系我想走噶， 唔系我想走，系只不过系即系球会系想卖走佢。咁而家费格逊出嚟又讲，佢话系我想卖走。咁而家就睇紧会唔会影响阿肥童嚟紧会有啲咩 feedback 啊，或者有啲咩表现啊？ 我谂肥童就悲剧啦，唔可以同碧咸嗰阵时比啦。因为嗰阵时你知道，屌你老尾。在曼聯踢的最終極的目標就是過皇馬的嘛，升天去到這裡就升天的嘛，去到皇馬是升天的嘛， 是不是其實是不是大家個個都是這樣的心態，就是踢踢去到皇馬就是升天的， 是啊升天的啦，即是打大佬的啦， 真的很多的，即是始終那個傳統的底韻你差很遠的， 是啊， 即是你就算皇馬幾閪，你或者明知在皇馬都是不會有冠軍，你都會覺得 即系踢踢， 倒捻咗金啊！ 喂，就算而家 倒捻烦啊！真系， 而家系一督屎，都依然好多人中埋督屎度。 系啊，你阿巴尔 系啊， 系 咪先？真系嘅，系咪？系咪先？ 歪咗尾龙骨都去去啊！ 系啊，好多啊，好多好多都系。 督屎已经有 C 朗喺度噶啦，佢都仲要去中埋去，大家个类型系差唔捻多嘅，即系嘛？两个差唔多系两个七号同11号咁样样啊！屌你都仲要中埋去个皇马度，屌你系咪？即系证明皇马系终极目标啦。但系而家唔捻同啊嘛，而家系大量有技术嘅球员系低价倾销啊嘛。咁屌你，我点解要买你一个冚家拎你去捻到意大利、西班牙都仲要食 fish and chips 嘅死肥仔咧？系咪先？ 佢系肥咗少少嘅。 系咪先？屌你老味，呢啲咁撚冇飲食文化嘅國家，屌你老味，你仲要過到去一啲咁撚有文化嘅國家度踢波，暗家拎，屌你仲要分分鐘都唔知啲隊友會唔會俾你打啊！暗家拎，屌你老味，菜 唔係佢俾人打，而家今季係興， 係嘛？佢 即係又俾咗中線， 你睇幾傷？ 好撚大鑊， 即係我始終覺得係好難買到嘅。點個佢又唔肯減人工，咁邊個球會？会买佢呢只球员咧？ 嗱，又调翻转讲，即系呢个我哋讲咗好耐啦，肥熊走唔到。其实调翻转呢本自传提到呢一件事，其实又唔系话落肥同面嘅，佢维持翻个剧本啫嘛。肥， 佢照讲翻咯， 照讲翻啫嘛。我又觉得又唔系 not a big deal 咯，我觉得就。 但唔知道肥同点谂啫。 肥同 你知佢好捻要面嘅，都系 即系啲客人都系就咁一堆系嘛？ 系啊，你肥同都系 咁，但系费孝顺都有半个恩师，佢亦都唔好忘记呢样嘢。 当然当然，但系好明显肥同都会系一个忘恩负义嘅人啦，好明显。 咁你见佢对亲爱华顿一入波都开心啊，打起就知閪人， 佢就围绕全场咁走。 佢唔记得自己系利物浦，即系唔记得自己系出身利物浦噶啦， 好兴奋 啊！唔记得自己系爱华顿， 仲特别兴奋添，对于爱华顿。 佢好捻古怪啊！呢啲即系嗰啲 mentality 嘅人走埋一齐咧，系有嗰啲化学作用。喺度噶，好古灵精怪，好古灵精怪系。除咗讲肥， 仲有讲我哋啊，佢讲嗰啲就我哋冚唪之前节目都有讲过，讲坚尼啦。 啊，我想听下喎。 系啊，佢即系觉得坚尼就因为话坚尼喺访问里边即系弹呢队友，佢又觉得即系唔捻啱听，又觉得佢好捻狂妄，同埋咧佢同个副领队就有冲突。咁然之后佢就同阿副领队讲喂。呢條友唔掂喎，咁又要100% 要賣緊走佢啊，冇得傾，即刻走，佢即刻走。咁啊，堅尼咧就喺嗰個節目喺 Sport 嗰、那個嗰、那個 Sky Sport 啊，嗰、那個節目裏面就回應佢，就話：啊屌，你即係講呢啲喎，你永遠 講呢啲， 係啊，即係屌講呢啲。佢話你永遠都只會記得人哋啲閪嘢，佢話你永遠都唔會記得邊一個球員或者邊一個人為你賣過命，為你打過、 同意啊！嗱，我就想講呢樣嘢，唔好意思，我一定要插嘴。點解咧？堅尼咧係令到費格遜嘅王朝可以屹立咗。起碼多十年，一個好關鍵嘅人。當日點解杜格利樹喺布雷班嘅時候唔爭翻嚟咧？唔喺呢個森林爭翻嚟咧？爭撚輸咗嘛！一爭撚贏冇啦佢個中場。其實堅尼真係幫咗佢一大個忙啦。嗱，我就想講費格遜呢個性格嘅，佢有冇喺自傳講過佢係丁蟹？呢撚樣咪丁蟹咯？咪真係㗎！好多球員其實唔止堅尼㗎，好多同佢鬧翻嘅球員都有講呢樣嘢。佢話：喂，費格遜講好撚狂妄啊！真係。佢真係唔會記住人哋幫過佢嘅，佢覺得係我幫你， 係 我冚鳩你一巴都係我幫你，即係佢係呢種性格啊！我咪好撚憎呢啲咯，即係我以前嗰個隔離喺隔離台開節目嗰個撚樣咪就係呢啲人咯，算啦，對唔住，我又要抽。 Binoli 佢就講咗一句，堅尼講咗一句，我覺得好啱，真係好重要。堅尼講咗一個係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其中一個好撚重點，佢話：我覺得費格遜呢條撚樣。根本就唔知咩叫 loyalty， 咁啊讲出个督出个重点，我觉得喺佢呢个自传，佢回应佢唔好长嘅啫，咁但系佢回应佢真系我觉得好正，讲出呢个要点，知条捻咩叫 loyalty 咩？ 佢冇啊，佢即系 我相信佢唔会，佢直情系对曼联都唔会有 loyalty 啦。 咁梗系啦， 佢系即系将佢嚟出卖，咁然之后将佢嚟到最后就将踩低曼联，将自己去捧喺曼联之上，即系曼联有今系因为我费格逊咯， 绝对系啊， 咁咯， 系啊， 即系所以你睇到而家塑造嗰一班球迷都系咁噶，好多人都挂住到去一个地步，系觉得即系曼联已经过去咗啦，因为系费格逊咁即系有好多呢啲球迷其实系根据塑即系佢塑造噶嘛，其实你睇佢出嚟讲嘢，好多公开嘅说话，其实佢好少系用个 team 为中心噶，冇噶，我啊。佢講我啊，唔係講曼聯嘅，唔係㗎。你睇翻佢好多都係，即係佢會覺得我咪就係神咯，我咪就係皇帝咯。啊，對唔住，原來我講神啊。仲有冇講啲咩重點啊？ 都暫時咧睇到呢度咧。 點？我想同佢講球證冚家產。 未啊，未講啊。咁佢講個 C 七咯，同埋講個雲佬咯。 C 七講咩啊 ？C 七佢話C 七系佢任教过最具天赋嘅球员咯。 吓， 系啊， 屌你老味，真系冚家拎，真系。 咁简东拿， 佢话首次即系睇佢比赛啊。佢系我足球管理生涯。 贝利安咧， 系我足球生涯里边最即系思绪奔腾嘅事咯。佢觉得最兴奋，即系可能系睇阿 C 七踢波系射精啦，第一场。思绪奔腾，我大佬见到佢有踢波， 我真系谂嚟谂去都谂唔到 C 七有几有咧有天赋咯。 佢系觉得 冚家拎仲记得当初加盟曼联嗰阵时， 屌到啊！ 四围喺曼彻斯特揾插花班，屌你老味，冚家拎插花都唔捻出色。屌你老味，佢嗰啲原地插花插捻完之后交波嘅冚家拎， 唔系佢夸张个难嚟。 系啊， 佢夸张个难， 佢系直情系表演。 佢啱啱嚟嗰阵真系好捻烦，任家铲， 但系插得好捻轮尽啊嘛， 系好捻轮尽，好捻轮尽。 哇，成个曼彻斯特啲插花班都已经参加过晒，冚家拎。屌我最记得嗰阵时串插佢咯，我 post 咗段片，呢个系你睇佢背影咧，同 C 七一模一样嘅。但系我觉得佢个人嘅技术，即系讲个球员嘅技术，佢绝对系 C 七之上，就是、哥利斯马。 我哥利斯马， 哥利斯马先。 当初 C 七其实都， 你对波个领队即吹捻毁咗佢人生啦，摩连奴摧毁咗佢。 当初 C 朗其实都系被誉为新哥利斯马。 系哥利斯马踢过车路士噶，借过嚟。 佢但孭住个包袱，真系令到话俾你听，佢啲插花技术真系好捻唔捻掂咯， 系嘛？因为我自己睇哥利斯马就都好后期啦，因为借到佢，佢已经系借借地咧过到嚟车路士，跟住即系俾人。气遗弃咗啦，已经喺国际米兰，咁跟住过到嚟踢咁。 但我谂唔明点解费格逊会狂赞 C 朗咯？我真系觉得， 因为买得最捻多钱咯，我相信系令到佢个球会即系嗰个收入系最捻多咯。 佢应该系平过兰尼嘅系咪啊？ 買返嚟就1200多啫， 難料以1700多嘛， 1700多，以為好嘢，點知即係彎撚襯啊， 唔係喎，嗱，頭先咪改堅嚟嘅，你都唔記得當日啊，你話呢單嘢堅係流嘅，嗱，我信堅嚟啊，如果費格遜話佢見到斯朗踢波係即係出春水嘅話，咁當日係堅尼公開講話係佢同埋加里利維尼對咗史不停之後，喺飛機上面建議費格遜去買，費格遜再派球探去睇一次史不停嘅斯朗噶嘛？ 係， 件事係咁嘅喎。佢講乜春啊？我覺得我突然之間醒起呢個故事，我唔係咁嘅喎，應該 咁講啦。 即佢版本有啲古怪咯。我信堅尼咯，呢個位堅係堅尼 advice 佢買，咁所以佢咪話咯，即如果佢鬧鳩堅尼，佢咪冇諗過當日堅尼喺飛機上面同佢講啲乜嘢咯。即佢叫佢建議佢買噶嘛。哦，即你出春水，但我做一個馬夫人會去買啦，即俾啲錢啦。 買斯 朗係啦，係啊。咁 基羅斯咧？ 基羅斯嗰陣我唔記得有冇提喎，但係 基羅斯係推薦斯朗嘅喎。 但阿堅尼係喺飛機度，佢好記得佢話踢完之後，佢喺更衣室提過一次。 覺得佢好嘢啦。 跟住上到飛機，其實真正出春水嗰個係堅尼。 係。 費格遜嗰兜春水係堅尼即係射出嚟嗰啲嚟嘅。 費格遜話：咦，屌你老尾搭飛機做咩？你出撚曬。 係啊，濕曬 濕曬嘅你。 因為係自己嘅，係堅尼先嘅。堅尼屋係不下數次係讚過斯朗嘅。即呢樣嘢係呢個樣嘢係真的， 咁佢真係冇慢講係嘛？即係覺得 OK 啦，但係技術真係我唔覺得佢有天賦咯。 唔係佢嗱，坦白講，你踢到而家咧，我覺得佢係有進步嘅，即係踢到而家係進步咗嘅， 進步咗 明顯就尤其是離開咗曼九之後，我覺得佢係有進步嘅。 即是他只有一个很独特的天赋，就是他可以踢成季都不撚伤。 他真的好像没什么伤。 这件事很重要。 真的很重 要。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反而是我讲过我最欣赏斯彩是什么呢，最欣赏斯彩是头锤，即是估不撚到。他是我觉得他泛泛都麻麻地的。他最撚的是头锤，他是顶多头锤，同埋个奖点几好。不知道为什么，你见他都不是说即是头锤搵食那阵，但他又经常都 会，唔系佢一顶得头锤咧，你就会觉得屌有嘢睇，即系好几球 球唔系成日露出嚟啊嘛，佢一顶肯顶嘅，通常有啲料到噶啦。 好多球，好多球，佢个腾空力个弹跳力好夸张，我谂劲过维迪。 OK 嘅，佢 劲过维迪嘅，劲过维迪。 但反而啲人成日赞鸠佢罚球，我觉得佢罚球好捻垃圾噶，即系斯彩嘅罚球系垃圾到。 近呢两年好咗嘅。嗱，真心嘅， 佢改咗射法啦嘛。 系啊，近呢两年好咗嘅。以前咧喺曼联，即系大字型咁样企。 下射落叶啊嘛。 系啊，系好卵柒嘅，即系杜巴都劲佢十倍嘅。杜巴罚球嗰啲就真系劲啦。杜巴罚球嗰啲就真系。 但我唔系好中意呢类型嘅罚球咯，即系始终都系冇乜技巧，即系我唔系话冇乜技巧，即系谂落，即系个刁唔够刁转啊。 咁如果你讲射，即系其实斯朗样样都有啲咯。如果你要回应翻费格逊就系罚球，喂。派路嗰啲就真係勁啦，即係你 even 而家嘅蘇亞雷斯啊， 蘇亞雷斯勁 都勁啊， 勁噶， 都斯朗都未係嗰班啊。你話講射門嘅力度，咁我覺得巴爾勁啲咯。 細就算佢哋以前個夏格維斯都勁， 夏格維斯勁，夏格維斯， 我 OK OK， 嗰個真係 OK， 見到 咁我可以講夏格維斯。咁阿費Sir就話 啊，係有提夏格維斯啊， 佢係個結果，即係買咗佢翻嚟個結果係好災難性。 佢承认咗系嘛？ 系佢 咁有冇都话佢有冇提俾你安迪？ 晚晚去到写字楼都见捻到佢坐喺度嘅， 最捻勤力嘅员工 系啊！十点都唔舍得走，屌！ 佢就话佢冇展示出足以克服生理难题嘅决心。咁我觉得诶，屌关人咩事啫？又系呢个 我未捻买嗰个黐邮票咁捻高人工票咧。 喂，佢话灾难性我唔认同嘅，因为我睇即系我睇。阿格维斯喺曼九嗰个阶段，我好攞开心喎，因为佢一出嚟就扭亲条筋，又或者一出场热身就受伤，咁啊好开心，佢带嚟好多娱乐性噶嘛，我唔觉得系灾难性，虽然成2000万磅，但我觉得买得好。 佢最大代表作真系对阿仙奴嗰场咯， 系 嗰个罚球咯， 系 其他就冇啦， 罚球冇啦，即系佢都承认阿格维斯系灾难， 灾难灾难，佢唔止一个灾难，我哋上次数咗五个都好捻灾难， 系另外嗰五个未数， 另外五个都未捻数， 未捻数埋完， 真系 捻数完 真系。咁另外佢又有讲下苏亚雷斯啊，就话苏亚雷即系， 哦佢有提苏亚雷斯啊， 有，佢话同埃夫拿嘅种族歧视嗰单嘢， 多捻谢啊真系， 佢话佢觉得 利物浦嘅球员同埋利物浦嘅球会咧，着上呢一个支持苏亚雷斯嘅 T 恤，系即系呢个球会，即系佢觉得呢个球会最可笑嘅，呢间球会最可笑嘅一件事咯，其中一件，即系觉得佢你佢要有一个discrimination， 咁你仲要去支持佢，咁佢觉得系好可笑咯。 嗯， 即系咁咯，佢讲 呢啲咪大英帝国主义咯。 啊，啱啱啱佢系， 即系我成日觉得呢单嘢，喂，人哋本身你话呢个系咪呢个啊？ 嗯， 呢个喂喺佢哋乌拉圭嘅语言里边，其实系好平常。 嗯， 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叫鬼佬一样。 嗯， 即系你可以话乌拉圭唔 可能有少少咁样嘅成分咯，最多。 但系你唔能够话咁，佢都解释咗啦。喂，我哋以前。睇烏拉雞，烏拉圭， 烏拉雞，你嗰兩隻已經 係咁撚樣啊嘛！即係話，而家我喺香港叫慣鬼佬，嚟撚到英國一叫鬼佬撲街啦，俾人塌，屌你 坐監， 咁大撚鑊，咁你係咪應該體諒下佢係一個外籍球員先咧？係咪先？你唔可以當佢一個本土居民先噶嘛？更何況最可笑一樣嘢就係蘇華雷斯本身嘅血統裏邊都係有黑人血統 啊， 係咪先？佢都係有色人種血統嚟噶嘛？係咪先？咁你有乜可能？哇！你喺呢件事上面咁撚針對佢，有冇搞撚錯啊？ 唔係，我頭先話你，我聽到你話佢有提蘇亞雷斯，我都覺得好撚古怪。因為點解咧？蘇亞雷斯嗰單嘢，如果佢話因為著上嗰件撐蘇亞雷斯嘅 T 恤係好可笑，咁證明呢個人同梁振英一樣咧，係冇法治嘅概念嘅。 嗯， 呢個世界有樣嘢叫做無罪推論啊嘛。呢個係喺呢個法治社會普通法裏面最重要，就係、是、就算我。好有足够嘅证据，知道你强撚奸咗佢啦。 系， 我都唔可以而家定你罪噶嘛。 因为未判嘛， 未判啊嘛。佢哋而家系未判嗰阵着嗰件衫，我撑个球员咗。第二，证明一样嘢就系呢一个领队所谓 loyalty 同埋嗰啲义气系冇噶。 梗系啦。 即系喂，其实真心讲，我知佢有讲过嗰句说话，但佢未被定罪之前，咁我哋做兄弟嘅唔使问咯，咪撑佢咯。喂，调翻转讲，你哋如果有球员咁样出事嘅时候，会唔会咁样？会唔会咁样去撑啊？你咪拱佢出嚟死。下季之後咪賣走佢咯，大把咁嘅例子啦，即你會睇到呢樣嘢係好可笑嘅，同埋佢真係當咗 FA 真係自己咯， 睇住話事噶嘛，不嬲都 係。咪就係咯，你會覺得蘇亞雷斯種族歧視著咗件衫好可笑，喺呢間球會做咗最可笑嘅嗰件事。呢間我話俾你聽，利物浦咁多年嚟最可笑嘅事就係冇揾人哋去暗殺你啊！呢個先係最撚可笑啊！俾你仲可以喺度生存，冚家產。 佢仲生存到而家。 喂，即係我唔覺得著嗰件 T 有幾大問題啊！即係去到最後，當你判咗，我即係利物浦已經費事拗啦。 嗯， 即算啦，冇再著啦，有冇霸踢冇呢冇路啦已經。同埋好老實講，喺呢件事上面，你咪就係攞你嘅球員艾夫拿擺上台啫嘛？你將艾夫拿擺咗上台㗎，即係。系成包括费格逊都系噶，你不停 comment， 你咪如果真系有种族歧视嘅东西出现，你咪将个球员嘅伤痛同疮疤一次又一次公开人哋面前，然后撒盐啫嘛。 嗯， 你真系觉得呢件事咁重要嘅时候，你就学梁振英咁讲啦，进入司法程序啦，我哋唔讨论。 唔讨论啊， 系咯， 四年之后先揾我， 啊、 可能我都冇机会再喺度啦。 咪就 系 咯， 咁最后啊，最后就讲一讲呢个黑鬼啊。艾夫拿黑鬼死黑鬼啊！咁就唔续约啦，话听埋今年就应该唔会再留低噶啦，就会走啦。咁就其实反映住一啲嘢嘅，我就觉得佢嘅唔续约，佢讲明唔续约啦。另外其他又传呢、這个， 其 实应 该我觉得系球会唔肯同佢做约 啊。咁唔知啦。咁另外呢、這个云佩希啦，云佩希就话有传啦，就同呢个莫才斯就喺训练嗰个过程里面有冲突。开拖咁滞，咁你睇到由于有啲输波啊，或者系个位置滑落啊，成队咁又唔满意，觉得莫耶斯嗰个训练嗰个程度太强啊，嗰、那个强度比以前系好多，佢哋觉得冇咩必要啊。咁啊，开始有。 其实呢个系英超一个好常见嘅课题嚟噶，唔系净系曼联呢队噶，好多球会都出现过噶啦。热刺曼联啊，热刺曼城， 曼城都有 系噶啦，本身 咁啊，开始有冲突啦。而家你睇到佢个球会内部我觉得开始见到有冲突啦。咁就睇下嚟紧。点样开拖下去，我相信系唔会就 唔系，我相信其实 即係主要係講句，其實係我覺得莫財斯係本身係對雲佩斯有啲成見嘅。 有嘅。 即係佢成日諗撚住，屌你老母閪，你肯我好撚驚雲佩斯，撲街好撚驚你強姦我女，撲街，屌你老母真係成日有啲咁嘅成見。 有㗎，係 咪先？雲佩斯就覺得好撚唔舒服咯，係咪先？屌你成日覺得我鬱鳩你個女。系咪先？咁屌你谂我点踢波啊？扑你个皆因，你好捻似癫捻咗咁，当我系沙下咁借咗咩水晶球，咁我咪奶閪，咁我咪冇冠军。屌你！ 即系如果以呢个推论嚟讲，点解嗰个体能会粗咁多咧？系有原因嘅、 啊。就 系、 是、玩捻到你借，即系好捻似，好捻似你去劳教所咁样粗嘢。 你唔好谂咁多 啊！然之后俾餐饭你食， 早啲瞓， 早啲瞓。屌，唔好捻谂咁多，屌閪都冇力等你。 咦，啱喎呢个，都系啊 ，OK 喎。应该真系咁，我估。 而家美国监狱有叫化学阉割啊嘛， 系啊，打 支针训练阉割，用训练去阉。 但系佢 咧 阉割唔到佢外将阿沙夏， 系嘛？ 系啊，所以而家就雪捻咗冇得踢，所以佢冇训练又冇波踢，所以就捻沙夏。 屌你咁沙夏都系你情我愿啦，男欢女爱。 咁啊， 云佩斯老强， 我都系成日都讲嘢，我都系讲咧。其实唔好小纠结思，我觉得最大问题真系伊云斯同埋 好 捻 盯住 啊嘛。即系我会同即系贵斯杰做 friend， 但我唔会同马超嚟做 friend 咯。即系呢个道理啫嘛， 就系咁啦。 你好难接受到嘅、 啊，即系情愿同走鬼做 friend 都唔好同啲识鬼做 friend 啊。 识鬼唔紧要啊， 强奸犯 系啊， 哦强奸犯， 强奸犯好难嘅，即系好惊嘅你。我同你即系我点知你会唔会连男人都中噶？咁我咪要戴红毛嚟出街，唔得噶嘛。 同埋跌咗嘢唔好执咯， 吓、啊， 同埋跌咗嘢唔好执咯， 系咯嗰类。 同埋靠墙啦，尽量。 系啊，最紧要同埋狂揞住前面，唔使惊啊，唔得啊呢啲。 喂，咁时间其实真系又过得好快，咁啊差唔多。咁我想讲，我上个礼拜问咗问题嘅，几惨啊！你知唔知件狗皮？ 点啊？ 第19个听众系冇嘅，答咗 冇人 要，咪有得唔知九个十个咯。是答唔到落去啊，跟住咁点解决呢你话我哋继续等定系照做呢 等下啦， 等下嘛， 冇所谓啫。 哦，咁啊系， 我 但我估唔到，我个礼物系咁唔吸引啫。 唔系唔吸引，系大家唔会想要狗皮， 系嘛？唔系，我会有嘢整喺后边噶嘛，唔系咁简单噶，我会 modify 噶自己。 都系，都啲人都系唔要， 都系唔要狗皮系嘛？ 摆喺度都好。 喂，咁你继续嚟啦。 等多十个啫，都系 等十个啦。咁你有兴趣就嚟啦。而家好似唔知19个定十个咋？即系个问题就好低能嘅啫，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又唔系好热烈咁样，唔系好吸引啦，可能。 唔紧要啊，照摆住先咯， 系嘛，照摆。 到输多两三场，啲人就会要。 仲有人追衫啊，喺。 其实有啲衫已经寄晒噶咯，我想知，我未有时间睇，我谂我要再望一望。 你要再望啊！ 听日听讲有听众话想上嚟买，唔紧要啦，再睇睇。我哋礼拜六，我哋礼拜五。 唔系听日啦，系你讲咗，我哋应该系今日啦。 啊，系， 因为呢个系录播 嚟。啊，冇错，我哋礼拜五会过澳门派衫系嘛？ 希望你得啦， 啊，听日睇睇啦，咁顺即系听日，即系下昼顺便睇埋晒，睇有边啲未。 你睇埋晒啦，系有一个追咗好耐啦，嗰个喺东涌嗰个。 好奇怪，我认咗佢啦，已经我认咗佢记啦， 太远啦，唔去啦咁啊。 其实咧，因为不过都唔喺度讲啦，算啦，好啦，下礼拜再倾啦，好啦， 好啦， 嗯，拜拜。 讲咩话？ 我话酒品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咧，又再分多两只，一只咧就叫做 Methyl， 一只叫 Non-Methyl。Methyl 咧就系、是、要将佢 pasteurize，、哦、即系咧要加热到发酵， 香同埋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觉，你配个红酒咧，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大家都夹大家咯，俊男艳美女。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节多个选择咯，即系原来用甜酒配月饼 OK 嘅。 系啊，系嘅，就系因为呢四支都系白酒咧，事实上真系比较少人有留意白酒系。 你点解系法国嚟噶？嗰个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成嗰啲 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比較多啲。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